想到此不愿我笑如离开，只觉得激动的梨花把你醉花啊，我 再请听《刑场壮别》。 有娘，有啊， 刺客娘听。恨孩儿辜负娘亲一片心，娘啊这周日可以来到，我们要把妹拉掉 一半。 在红纱灯，几米一大西坡浑身是伤。今日你过去一模样，不懂的少女的敌人更在人，十七年， 十七年， 年纪轻人， 年纪轻人到下去， 现在的亲人有家不和 人，娘谁不和气，要这个命干到底，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。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更骄傲， 更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。娘，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难无疑大表嫂有病亦有罪， 我问你菩萨可曾进洞府？ 铁梅姑娘太任性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破屋子挂铃上二弟弟，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情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，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扎日，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责怪爹爹不感应，我恨他只讲强求不讲理。不过你心里莫得意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张，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寻。 你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师父，是真的呀，我有时候心忘记了你的，忘记了家，忘记了我妈，我也忘记了侬，并且我也忘记了我自家。 家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万里晴，在那光头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，驶到江海一清，白色的风雷扎得满，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印。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姑娘， 喂， 哎，我哪能不是一点钟没理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侬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平日高傲太兴奋，十分的花难免心杀人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老师教得我心杀人。 姑娘， 哎， 几点钟了？ 啊，五点半了。 五点半了？ 哎， 哎呀，辰光已经不早了。 对，我来收拾收拾吧。 不，不要你收拾。 那我来吧。 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侬先去休息。 好。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，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，组织上已经安排好，我让你我多操心。 那如果组织有需要，可要我们两地分，一个去到家帮去，一个留下来做斗争，万一侬有的啥意见，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，这样做这又这样，你我帮两里分，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，我为民绝不留路儿女丁。 是真的吗？ 那当然是真的了。 好，桂英，我告诉侬了吧。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坐着老爹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讲笑话，赶快准备要动身。 万桂英，不是笑话，是真的。 真的？ 对，大堂的包台到此来。这雕边庭花比花生，敌人趁你醉意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又同策划闹心，无畏阻拦是我方，召开公子会向国家正式取胜利。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模特儿名，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损失，我定要当场不出声的扬名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不行啊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。但是莫地的人我更 重要，就很轻松，应该与我待人。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。家家弟兄身听人，对你的兵不有保证， 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骄傲，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，你是我亚弟的好榜样，你的话我永远记在心，此去我不负当白杨，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求上进。 对， 不过你的处境多危急，我为你的恩情我担心。 放心吧，我这大气我儿大好，而花气为有广大的同学们，趁他的人生韬光，他也将锋利的射手真有灵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必有家人喜革命，谁知的本地为家来，不求的同风更高兴。 向往解放区， 想起了那天听 我孤家生，不知哪里杏花折磨，对对对，请侬请侬，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啊。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蛮好讲啦。 侬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慧英啊，第一天日家真要侬我闷死脱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哦，好好，吃了以后再讲吧。哎，蛮好讲啦。那慧英，莫比我那天特心人，也要。总有起风浪， 你半夜推开了和明天，我爹爹我们也骂的，幸亏我们是细小的得个太子大地心思把一趟，今日我得来接你一同去， 你接我同去啥地方？ 组织上决定你我同到家访去。 啥？ 今为家人是人，真棒。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生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在二十四年之地一牺牲。 妈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人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为国民党归进给了我们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求佛，谁将你父母偏心？你父亲在你离人出世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， 不见真，有得知的人更残酷。你母亲生下你身体咋不灵，临死只得把血丝下埋。三大以后永远记在心。这是一辈子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沉沉，刽子手都横刀举起了屠刀是郎君，我们就要赴营帐，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恨犯我犯同他，受死挣扎是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。孩子啊，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，我用自己的心血与你下了这封你可以忘掉你父母，可是你千万不能忘记了家里的人。孩子啊，我们虽然到下去，你一定要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。你要把红旗高举起，永远斗争，永远要革命，永远插队跟那党忠心为人民。时机一到，老门下，刽子手杀气腾腾冲进门，用尽了我的黑。你千万不能，千万不能忘根本，忘根本。 手捧日记。 老在不问，害怕饥苦要逃避。家道争鸣当逃那亲人的遗嘱，多叫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，希望我越生要痛改前非重做人，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，我定要用彻底的行动把错误来改正，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，做一个革命到底的先辈。 最后是袁宾中在《苗家儿女》当中的一个唱段，《话别》。 娘我在父王身旁，可想我心决心绝不做做嘛苗家的事情，希望为我做生人， 得一点听没想不用多担心，你妙家人生家里大多勤劳，家村两乡都是真龙我府的青年人，在工作上次次的我见我受了恩，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积极性。 来到你的家乡啊，八里， 苗山就是我的家，我和他注定是海深，我忘不了有何必要的怨你，我忘不了秋季十云的山茂林，我忘不了替你冲下的大瀑布，我忘不了鸳鸯蝴蝶的大芦笙，我忘不了与你开灯的王故事，更忘不了与你的伙伴我心爱的人。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在那下午去一起发扬大山林，一起采大路家地，一起走的东京山，只有劳动在一起， 我的妈， 明白的走到山路里下地。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情意每朝见 下雨，神魔四张醉茫茫，夜带冷月陪雨点，万中有酒落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起飞 人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犯案情人，要是他受了风寒寒，成了病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啊。 我是白头四毛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他求必中我一言